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935点，升八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674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4，日元113.6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8，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98.11美元，卖出价是1,798.8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同时广东内陆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会在朝早抵达华南沿岸地区，该区天气显著转凉。在清晨五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在马尼拉的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菲律宾并进入南海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并且显著转凉。晚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早上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儿何诗蓓出战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200米自由泳，勇夺金牌，再为香港泳坛写下佳绩。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国剧830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老徐话之前一晚，老司长同佢通过电话，想佢劝宋运辉放弃同日本企业合作。咁究竟宋运辉会点抉择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喂，唔该，我想点唱啊？麻烦帮我点首尹白嘅《凤国恩仇未了情》啦。 凤国系麦炳麟凤凰女噶噃。 咦，把声咁熟嘅？一时口快讲错咗添。 你系咪想打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三、五嘅下午2点，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环节啊？ 知唔系咯？ 阿嫲，你摆错乌龙啦，打错电话，我系你嘅乖孙啊！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同心就是情。 心就是诚。 心中有谷的不要惊，初生之苦不怕强劲，满身干劲进步是无止境，步步向前程一啲啲向升， 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小小都要拼，同心就是情，齐心就是诚， 终须有一天举世惊，终须有一天亦话唔定，个个都会赞实在做得精，人人会话系认真够醒， 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 宁愿辛苦也不怨命，心坚始终会高升，大家只要齐心努力，苦干苦拼， 天天去思考，天天去拼，吸收下新知识变强劲，个个都注意学问无止境，样样嘢留神认真兼夹醒， 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 同心做事情， 齐心就是诚， 始终有一天举世惊，狮子一敲够强劲，猛冲刺我哋步步就高升，人人够卖力老虎都要拼， 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 同心就是情， 齐心就是诚， 齐心就是诚，我哋有温拿乐队嘅合唱嘅，咁啊嚟到时间早上5:1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钱佩佩嘅，当然啦，你应该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频道啦。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2月17日噶啦，农历咧就嚟到11月14日，咁啊，寻晚咧抬起头咧望呢一个嘅天空上面咧，嗰个月光咧已经去到好圆噶啦。咁啊，当然你话咪系去到最圆咧，又未，因为今日只系14啫嘛。咁但系咧，讲紧个月光已经系好圆好亮啦。因为点解提起咧？寻晚就系个女女就问：哇，个月光好大个，好光好圆啊！咁我就解释俾佢听。几时系月圆，几时系月缺啦？当然啦，你话咧就即系11月15日好似冇咩特别。当然即系可能初十五食斋嘅朋友又会记得啦。如果普通人系唔会记得嘅，十五最多记得嘅咧，应该系8月15日啦，又或者系个正月15日啦。其他嘅15日其实对于普通人嚟讲都冇乜分别嘅。星期五嘅早上啊！会不会已经很渴望有种放假的心情呢？不过要提醒你，听日朝头早会有啲清凉嘅。详细嘅天气转头听埋首歌翻嚟话俾你听。呢个时候我哋有达明一派嘅歌声。 石头记。 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渐厚鞋踏破路湿透，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若流曾独对冰消瘦，世间轻飘送浪漫，人独无乱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尘，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渺渺世间轻飘送浪云，人独无乱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尘，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心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 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室外温度唔系话太冻啊，又咁啊太热啊，呢啱啱好嘅一个嘅室温啊。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一道云带咧正覆盖广东，同时喺广东内陆咧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嘅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早上抵达华南沿岸地区，该区嘅天气咧系会显著转凉嘅。喺上昼五点啊，强台风呢一个雷伊集结喺马尼拉以南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菲律宾进入南海南部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3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稍后咧离岸间中系会吹强风，并显著转凉。晚上咧市区最低气温咧约为17度。 度。新界会再低几度嘅，展望未来几日咧，风势系颇大。周末期间咧，早上系清凉，气温系会降至到14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咧，多云同埋有雨嘅。室外气温22度啊，相对湿度84%。嗱，头先咧喺呢个天气预报都讲到啦，咁有一个嘅强台风啦。咁啊，寻晚咧佩佩咧就即系上天文台望下呢个台风嘅走势啦。哇，喺佢好似咧就转一个掟一个靓弯咧，就好似对正香港咁样。咁啊亦都。睇到個預測咧，就話喺呢個大概下星期二，即係個冬至嘅時間咧，就可能就會抵達啦。咁究竟佢會唔會轉個靚灣，跟住嚟香港嚟香港行一行咧？咁啊都要拭目以待啦。不過即係當然啦，你話十二月仲打風，係啊，真係而家真係好奇怪，點解十二月都仲打風嘅咧？不過無論點樣都好，如果你係約咗冬至同屋企人食飯嘅話，就要密切留意啦。因为可能有机会会影响到的。 又望你多一眼，泪缓缓地淌下。又是分开的一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你说过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但是我永不要再含糊地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的爱吧。莫问再应不应记挂。告诉我简单一句心内话。 流转嗰吧有太极乐队嘅歌声。嗱，头先系讲啦，今晚咧气温系会下降到去呢一个嘅17度左右嘅，咁啊，当然即系郊区嘅朋友就会再更加冻啲啦。如果你系谂住今朝早翻工，今晚咧有饭局嘅话咧，记得留意啦，要着多件衫，带多件褛啦。 有一些说未完，一些还留，一些冬天。 带来咧有 Face to Face 嘅呢一首歌《一些》嘅，咁啊望下钟咧，咁啊差唔多到五点半钟咯，即系话咧要先听一节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咧，翻嚟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嚟，跟住当然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啦，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香港女飞鱼何思培出战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她以1分50秒31夺得200米自由泳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赛事在亚联由阿布扎比举行，何思培排在第五线作赛，落水后一直领先，最终取胜。她在赛后表示，能够成为香港首个打破世迹的世界冠军，感到非常高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分别祝贺。林郑月娥说，何思培再为香港泳坛写下光辉一页，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亦为2021年香港体育事业画上更完美句号。一名本地货机机组人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怀疑带有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患者居住的油麻地碧街长兴大厦，昨日晚上7点起被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当局目标是今朝大约7点完成行动。卫生防护中心表示，36岁男病人今个月9号在香港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两日后前往美国，今个月13号返抵香港，在机场检测呈阴性，其后根据相关豁免人士规定接受医学监察和定期强制检测，前日抽取的样本呈初步阳性，同日出现病征，他曾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前日曾经短暂在社区买食物和前往流动采样站检测，其他时间逗留在屋企。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将一批中国机构列入出口限制名单，当中包括军事医学研究院和旗下11间研究所。商务部指称，这些研究所从事微生物、流行病、毒理、生物工程、疾病监控和兽医学方面的研究，使用生物技术过程支持中国军队，亦提到有关研究涉及使用大脑控制武器。商务部认为有关行为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利益。商务部又指称，中方一些公司从美国获取或试图获取技术，协助解放军实现现代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强调，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行径。中方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一如既往坚决捍卫中国企业的正当和合法权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呼吁俄罗斯采取行动，缓和乌克兰和周边地区局势，并再次邀请俄方对话。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总部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随后在记者会上说，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周边地区集结军事力量的行为，重申北约支持乌克兰，同时强调此举并非威胁俄方。斯托尔滕贝格呼吁俄方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又指北约正准备和俄方开展对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897点，跌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68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5，日元113.71，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8，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系1,798.27美元，卖出价系1,798.9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并显著转凉。晚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早上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我成日觉得咧，有啲歌咧系适合某一啲嘅时间播嘅，即系例如咧一啲嘅半夜咧就唔应该播一啲快歌嘅，或者讲一啲朝头早好似即系呢个空气好清新啊，好有朝气嘅歌咧，就应该系朝头早播嘅。咁当然啦，都唔一定嘅。我成日都觉得咧，任何时间咧，尤其是而家系地球村啦，系嘛，即系可能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唔系喺香港噶嘛，咁可能你系喺呢一个嘅加拿大或者系喺美国咁等等呢啲地方咧，其实啱啱同香港系相反紧嘅。而家应该系日头嘅时间，系咪半夜晏昼啦，系嘛，晏昼三点零钟啦。如果我朋友而家喺加拿大温哥华系三点零钟嘅时间，咁所以咧可能大家嘅时间唔同咧，听歌嘅感受都唔同嘅。当然啦，我哋即系播放呢一个嘅快歌嘅时候咧，我都会谂下，究竟会唔会嘈醒人啊？或者节奏强劲啲，又会唔会嘈醒人啊？不过咧，有时你话半夜如果听节目听得多嘅时候，有时播下啲快歌咧，又觉得好似。又好似好特别咁样嘅感觉噶吓，咁啊无论点样都好，最紧要系好歌啦。呢一首咧都系一首好歌嚟，听咗好多年啦。记得我成日都讲啦，呢一首歌咧系一件对于佩佩嚟讲几搞笑嘅一首歌嚟嘅，因为我成日都以为系两首歌嚟，咩意思咧？呢一首歌大家应该有翻咁上下年纪都知道系一首嘅广告歌嚟嘅，系一个公共事业机构嘅广告歌。咁我成日以为系有两首歌，原来其实系同一首歌，只不过歌词有少少改变啫。但系有威震乐队嘅呢一首《阳光空气》，今日都有嘅，放心放心。 虽然我是最小的，听我讲，我哋忍住唱。 忍住唱咩呢？忍着泪说 goodbye。 迷迷糊糊有欢声，我默然认真失态，有结在心坎中，跌踏无边苦痛，可责胜经失败，无人能为我开解。尚着苦态，你未明我伤心，但泪潮心中心，命运不能两相隔。沙哟呀呀，忍着泪说一声 goodbye。沙哟呀呀，忍心作别说一句 goodbye。不得不讲，不得不说，心中苦痛望着你讲一声 goodbye。不得不讲。心中苦痛望着你讲一句 goodbye、迷迷糊糊有欢声，失态，有结在心坎中，跌砸无边苦痛，可曾承认失败？无人能为我开解，被仇人尝尽苦态。你未明我伤心，眼泪潮心中心，命一不能两相隔。沙哟呀呀，忍着泪说一声 goodbye。沙哟。作别说一句 goodbye， 不得不讲，不得不说，心中苦痛望着你讲一声 goodbye， 不得不讲，不得不说，心中苦痛望着你讲一句 goodbye， 沙哟啦啦，忍着泪说一声 goodbye， 沙哟啦啦，忍心作别说一句 goodbye。 一首现场嘅版本吓，忍着泪说 goodbye， 我哋有哇呢三个已经唔系大男孩，大男人，忍着泪说 goodbye， 有小虎队嘅歌声啊。呢、這个组合咧，可能你哋已经遗忘咗。 圆圆洞房墨绿心转，藏着那次故事无名小岛，那里欠缺纷争不平事，那里只得默默欢笑，无论冷暖恶善从头开始。 My fantasy, my fantasy。有次终于找到一奇事，共我方知始终真意，怀着爱与信念人人找到。 My fantasy, my fantasy。 有小岛乐队的小岛传说，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呢个天气真系要详尽啲讲下啦。一股强烈嘅东北季候风咧，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啊，该区嘅天气咧系会显著转凉。喺上昼五点啊，强台风雷伊集结喺马尼拉以南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8公里，系横过菲律宾并进入南海南部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3度啊，稍后咧系会显著转凉。晚上市区咧最低气温约为17度，新界会再低几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咧未来几日风势系颇大，周末期间早上清凉，气温系会降至14度左右，下周初。初期咧至中期咧系会多云同埋有雨嘅，室外温22度啊，相对湿度83%，大家要密切留意呢个天气嘅转变。头先都讲过啦，咁啊 今晚就啲冷風到啦，咁聽朝會涼啦，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啦。第二個注意點咧，就係頭先有講喺馬尼拉嗰邊有個強颱風啦，究竟會唔會嚟到香港呢？希望佢唔好嚟啦，係嘛？即係如果冬至或者佢慢啲，跟住喺個沿岸嗰個位喺度兜嚟兜去，最後聖誕節先嚟到，咁仲大件事，所以最好就唔好嚟啦。因为始终咧，你话呢啲节日里边，就算你话冇约人都好啦，打风都系扫兴嘅。呢、这个时候咧，我哋都有三个大男孩，当年而家都系三个大男人啦。草蜢，我们都是这样失恋的。 最爱仿佛是种罪名，若世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件事情，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到这般失恋的情应我一生。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到这般失恋的情应我一生。我从前亦将他拥有，爱恋在我的时候，看看是否可就此白头。下朝的你也小心苍天诅咒，情无论存在着多久，仍是会，仍是会。恨世上索有爱侣互相展示热情，从来未碰上最爱仿佛是种罪名，若世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事情，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到这般失恋的情愿我一生。那么罕有，情欲发泄过后，始终也厮守。多痴心的我，当天也相信，在我当天牵手，这双手可有天都一般分开走，爱会多久？我从前亦将他拥有，来让我。照的你 也小心苍天水宇宙情，无论存在着多久，仍是会，仍是会，仍是会，仍是会走。 我哋有 Blue Jeans 嘅呢一首《人生走富》，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差唔多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今日星期五啦，所以一阵出现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母乳喂哺同呢个精神健康嘅关系嘅噃。关心呢一方面嘅问题嘅朋友，记得留意啦。 当地体育传媒报道，曼联一队在进行病毒核酸检测的时候，多达19人结果呈阳性，能够出场的球员只得7人。李斯特城原定当地星期四同热刺的比赛亦推迟，赛会说因为在李斯特城确诊个案有所增加。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该区天气显著将会转凉。该区天气将显著转凉。在清晨5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在马尼拉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菲律宾并进入南海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显著转凉。晚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早上清凉，气温降至到14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在北纬10.3度、东经121.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菲律宾并进入南海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初时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6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5000米，有薄雾。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935点，升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74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4，日元113.6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8，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98.11美元，卖出价是1,79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有美好嘅愿景，你嘅一票可以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安居乐业嘅地方。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两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30至夜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国家“14/5”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 今个星期请嚟香港品牌发展局主席、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陈国文同香港电子业商会会长伍志豪讲电器业同电子业嘅新发展。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就有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睇下你啦，日子呢嚟到2021年嘅12月17日啊，农历呢就係11月14日，新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嘅。转头返嚟呢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出现。今日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话题呢，就係母乳喂哺同精神健康嘅。咁究竟呢两样嘢有咩扯上嘅直接关系呢？会唔会有朋友仔你身边嘅有准妈妈，或者已经係啱啱初为人母，又或者咧，可能佢已经系可能生紧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又或者咧，你系准备呢一个生 B B 啊，或者可能你亦都想认识多啲呢一方面嘅话题，咁就要留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听到首歌翻嚟咧，就会有沈医生嘅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有 Beyond 嘅歌声。其实今日拣嚟好多组合嘅歌曲啦，除咗乐队组合之外咧，咁啊都有啲即系大家都好熟悉嘅队伍啦，就好似 Beyond 咁，其实好多好好听嘅歌曲真系好难拣。不过今朝早好想带呢首歌送俾大家，《情人》Beyond 嘅歌声。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共你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每一天相对。 像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一个时分啦，咁啊，佩佩身边咧，梗系有我哋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出现啦。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嗱，沈医生今日讲呢一个话题咧，对于佩佩嚟讲咧，都几熟悉啊。大家都知道佩佩有三个小孩啦，其实三个小孩咧，佩佩都系用母乳喂哺，当然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嘅例子啦。咁今日你讲咧，呢个话题叫做母乳喂哺同精神健康，咁点样扯上关 系 咧？ 其实咧，嗱，首先讲母乳喂哺咧。亦都系近年咧吓，即系我哋一个医学界咧都几提倡嘅一样嘢啦，系咪？因为佢当中都好多好处嘅。咁但系咧都有唔少嘅情况啦吓，例如我哋临床遇到咧就系有啲人咧因为呢一个宣传啦，觉得哇母乳梗系最好噶啦，我一定咧要俾呢啲最好嘅嘢咧嘅。宝宝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我做得唔好嘅时候咧， 我就唔系个称职嘅妈妈啦。 冇错啦，嗱呢个要好小心啊，因为有好多都唔少啦，应该话唔系好多嘅，系唔少咧一啲产后抑郁啦，又或者产后有啲情绪啊，无论抑郁好焦虑好咧，其实有时都几多人系因为呢一个即系喂哺唔成功啦，又或者唔系相当顺利啦嘅一个原因咧，产生好多负面嘅情绪啊，咁啊甚至去。到一个即系情绪病啊，咁啊，直接咧就影响咗佢同 B B 之间嗰个嘅关系啊，咁呢个咧。大家要好值得留意同埋小心。 嗱，根据我的经验咧，其实你越紧张咧，就真系越崩唔出奶或者做唔到奶嘅、哦。其实系相辅相成嘅一样嘢嚟嘅。 系啊，冇错啊。其实咧，情绪啦，对于我哋嘅荷尔蒙咧，系会有好多嘅影响喺度。当我哋越 焦虑亦紧张嘅时候咧，个荷尔蒙都会分泌得冇咁畅顺啦。对于我哋即系胃部冇乳嘅时候，当冇咁畅顺嘅时候咧，可能我哋就出得冇咁好啦，嗰啲即系奶啊咁样。咁我哋亦都因为咁咧而自责内疚啊。咁跟住再令个情绪再差啲，再差啲咧，嗰啲荷尔蒙又再影响得犀利啲。 嗯， 咁就有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变咗一个困局咯。 嗯，其实讲紧母乳喂哺，有时唔系净系单单自己嘅问题噶嘛，系咪？咁、可能个 B B 点都唔肯食嘅，咁其实都未必关自己事嘅，唔好将所有嘢都揽晒上自己嘅身上边啊！ 冇错，呢个讲得非常之啱啊！有时有啲妈咪咧就系、是、曾经都好多个案啊，就系、是、总之佢觉得喂唔成功咧，就系佢嘅问题。佢咧就将所有就算唔关佢事嘅原因咧，都觉得佢做得唔够好。所以咧 ，B B 先至唔肯食嘅啫。系啦，咁啊，最近咧有一个妈妈啦，因为即系喂唔到母乳咧，就觉得好自责、好内疚啊，咁样亦都好紧张啊。咁咧就成日咧觉得系一定要喂到，即、就、系、是、出到一啲即系奶俾 B B 咧，佢先至得嘅，佢先至。可以瞓觉嘅，如果唔系咧，佢根本就瞓唔到觉，觉得唔应该 咁紧张，咪更加泵唔出奶。 冇错啦，咁咧就想直情想耗尽咗自己咧，咁样去到即系帮个 B B 咧，即系有奶食啊咁样。咁咧其实因为咁咧，令到根本就唔够时间休息啦。咁同埋最好紧要咧，就系佢过分嘅专注喺呢样嘢上边嘅时候咧，就反而减少咗佢同 B B 互动嘅机会啊。亦都咧根本冇心情。去留意 BB 其他一举一动，令到咧真系佢同 BB 嗰个嘅互动啊，又或者 BB 对佢嗰个依附感觉咧，亦都大大去到即系减少同埋影响咗啊！正正因为咁咧，佢觉得 BB 好似点解唔系好肯食奶啦？ 系咪因为唔中意我啊？ 冇错啦，咁啊，亦都越嚟越谂到极端咧。后屘就即系出现埋一啲自杀嘅倾向啊，咁啊，最终咧都系即系诊断咗一个比较严重嘅产后抑郁症啦，都系要即系住院啊，咁去接受治疗啊。咁其实正正呢个嘅例子咧，俾我哋去到理解啊，即系或者参考啊，就系虽然母乳喂哺咧相当好，你做到嘅话咧冇问题啊，梗系好啦，系一样好嘅事啊。咁但系如果做唔到咧，我哋唔值得为咗呢一样嘢咧去牺牲其他同 B B 关系嘅建立，因为嗰啲咧。个重要性咧嚟得比我哋成功喂到母乳嗰个好处咧系大好多嘅，咁我哋成日都会讲噶啦，我哋细个都系食奶粉大噶啦，其实就冇咩话，即系当然即系唔系分别好大嘅，我觉得，但系如果你话要牺牲咗同 B B 关系或者甚至互动嗰、那个或者个依附关系嗰个建立系受到影响嘅话咧，呢、這个系好唔值得咯。 咁当然即系你话其实而家嘅奶粉乜嘢營養都有啦，係咪？咁就算你話我真係唔能夠全程用曬呢一個母乳餵哺一半咯，係咪？我今日泵到100嘅咪俾100 B B 食，泵到50嘅就50啦。確實真係有啲人咧就源源不絕嘅，咁自己係冇就冇啦，咁你糾纏落去都係冇噶嘛。 冇錯啦，正正就係咁啦，即係我哋一樣嘢就係、是、我哋有個目標，但係咧目標得嚟咧，我哋有個彈性喺度嘅，係啦，好似佩佩咁講做到咁咪好啦，但係如果做唔到咧，我哋都有個彈性嘅，唔一定要完全餵曬啊，我哋可以餵一半啦，或者三分一啦，咁樣日頭啊，夜晚嘅時候可能我哋用奶粉啦，亦都可以交俾其他人，我哋又可以足夠有休息啊，咁都係一啲可以好嘅选择咯。 我几阿 Q 精神嘅，就系讲如果今日我喂到母乳咧，好嘢，我又悭翻一樽奶嘅钱，因为买奶粉好贵啊嘛，系咪？咁但系喂唔到嘅，唔紧要咯，咁咪冲奶粉咯。学你讲，半夜嘅时候我可以揾屋企人去帮手，自己又可以瞓够啲。咁加上用奶粉咧，又可以扼实啲 B B 饱啲，又可以瞓耐啲。其实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咧，就慢慢就会畅顺，因为。譬如我自己去到第三个嘅小朋友嘅时候咧，其实我喂咗年半嘅，喺当中我觉得最开心嘅就系我去旅行嘅时候，其实我就可以揽住 B B 就可以去街啦。咁、其实呢啲可能之前都会有啲紧张，喂，我喺条街度，我搵块布围住我 就去喂啦。咁但系一冲破到呢啲咧，呢啲位令到自己唔好有太大嘅压力。咁、到时真系喂唔到啦，咁咪翻去开奶咯。 啱啊， 系嘛？ 啱啊， 即系嗰个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咁令到其实出奶系会畅顺好多咯。 嗯，冇错。头先你讲嗰样亦都系嘅。头先你话去到揽住 B B 咁就可以即刻可以做到嗰样嘢，正正亦都系一个即系同 B B 嗰个依附感啊，嗰、那个建立嗰个关系、亲密感嗰个好重要嘅一个渠道嚟嘅。因为呢一个咁样嘅喂哺过程咧，其实对于我哋自身吓妈妈本身咧，都系有一个正面嗰个情绪嘅作用嘅。咁、不单可以同 B B 抱住佢啊，好亲密、好亲近、好个感觉啦，亦都咧生理上咧都会令到我哋嗰、那个荷尔蒙啊，一个咧叫做 oxytocin， 其中一种荷尔蒙咧系叫做依附荷尔蒙啊，可以话即系简称吓，咁啊令到我哋嗰个感觉咧系亦都带俾我哋好多亲密啊，好多安全感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成功喂到母乳咧，都系有呢一个嘅作用喺度嘅。 不过咁，你话其实如果你系爸爸嘅身份，你日日夜夜揽住个 B B， 其实个 B B 一样好依附你嘅，所以其实你用唔用母乳喂哺，其实都唔系太大影响嘅，大家唔使太担心。 冇错，冇错， 系啦。 头先即系讲到啦，爸爸啊个角色咧，正正喺呢啲时间咧都相当紧要。系啊，好多时候咧，我哋见到妈妈咧就觉得喺好无助啊，即系觉得都唔知点算啊，身边亦都唔系太 明白， 好似明白佢啦。所以嗱，喺呢个时间里边咧，先生啊丈夫嘅角色咧好紧要啊。首先咧，我谂丈夫咧要明白到太太呢、那个即系产后里边咧，无论个生理变化啦、心理嘅状态啦，佢都要系事先咧，我觉得做多啲功课，做啲功课啊， 系 咁、可能系要睇下书啊，或者上下啲班啊，咁样咧去到预备定。太太会有呢一啲咁样嘅变化， 千祈唔好咧，净系揽住个 B B 就忽略咗个太太。 冇错啦，冇错啦。同埋咧，其实除咗帮太太一齐去照顾 B B 之外咧，其实先生都可以安排一啲即系单独嘅时间咧，同太太去到深入啲嘅沟通啦，主动嘅关心佢啦，同埋咧俾太太一个机会啦，一个。即系平台一个时间咧，去到分享咧佢自己觉得开心啦，又或者系佢担心嘅事情吓、对佢一啲嘅太太嘅感觉啊，唔好好快就截咗就，哎唔使咁嘅，唔使唔开心嘅， 聆听好紧要， 冇错啦，而系俾一个。空间俾佢咧，去表达，哦，原来你咁嘅感受，原来咧你要担心，原来咧你觉得好唔开心，不如你讲多啲俾我听啦，你讲多啲俾我听，你等我知道你嘅谂法啦，咁样，咁系对对太太嚟讲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帮助嚟嘅， 宣泄嘅渠道啦， 冇错，好多时候听到咧就系、太太讲少少咧个丈夫就， 冇嘢嘅， 系啦，冇错啦，就唔想佢唔开心，其实、就好想好快啲集咗佢。等佢唔好再諗落去，等佢唔好再有呢个感觉。 但係就係因为你閘住佢，佢嗰啲嘢就咕一声吞返晒落肚，然之后冇呕返晒出嚟嘅。 冇错啦，同埋觉得同你讲都冇用啦，你都唔会听。 都唔明我讲乜。 咪係咯。咁所以呢一个其实反而又係不单冇帮助，反而令到太太呢谷住到气。咁亦都係即係唔好囉。 都会影响夫妻关系啦。 冇错啦。咁所以呢咁嘅心态呢，但係当然啦，係一个实际上你都要俾时间啦，无论帮太太照顾 BB 啦，帮太太可能处理一啲家务啦，陪伴佢啦，係咪咁亦都係喺环境上面呢，尽量都避免太多嘅改变。有啲我哋见到咧就哇生完 B B 仲要搬屋啊，或者仲要装修啊，咁、其实呢啲咧都系唔适宜啦，都系尽量可以避免太多嘅喺嗰个操劳或者一啲转变啊，咁丈夫咧都系要注意一下呢啲嘢。 不过最后咧都好想勉励下啲妈妈们啦，咁啊虽然你见到阿佩佩头先讲我都有成功喂过其中一个孩子年半人奶啦，其中我都有一个孩子咧系一个月都食唔到嘅，咁、所以其实都系。咁长大都冇问题嘅，所以唔需要太过俾压力自己。 冇错啦，系啦，其实我成长里面咧一次母乳都冇试过嘅，咁所以咪一样系咁成长。 都仲有医生啦，系咪？所以其实大家都唔使担心嘅。OK，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咁啊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仍然怀念他，一起去学吉他。一对黑眼圈，回梦中三暑假， 以后我都冇掂过吉他。 至于暑假，为求发泄出一切，流眼泪亦无他。人人谈论我，将我当做笑话，因我失去他，宁愿天天请假。不过点都好过隔班个同学啦，高咗假之后就冇翻过嚟啦。但能够接触恋爱，亦已赚到些牵挂。我最初面红，现在双眼通红，再幼稚还是觉得恋爱如梦。我再不面红，但愿不再冲动，爱到入城大也分开，预计之中。怎形容初恋难忘，初次心痛。 听紧咧有 Twins 嘅呢一首眼红红啊，咁啊亦都要提提你啦。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啊，听朝早清晨爽利，继续有前辈陪陪伴你嘅，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等于告别了吗？初次感觉到。期待多么可怕，原来好恨得到一样嘢系咁辛苦嘅，不过有得恨，仲有咁多恨。 但能够与他好过，别要动气责怪他。 我最初面红，现在双眼通红，再幼稚还是觉得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白宫首席抗疫顾问福奇警告，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将会在几个星期之内成为在美国主要流行的新冠病毒株，敦促民众接种疫苗和加强剂。福奇说， Omicron 是目前最具传染性的新冠病毒株，好快会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而根据现时的传播速度，随着美国踏入冬季，情况会变得更差，特别是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他呼吁未接种疫苗的民众和有资格打加强针的民众尽快接种，因为打针之后最少可以得到相对较好的保护，亦至少可以抵御重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莫斯科已经在关于安全保障的建议中涵盖了北约的具体想法，以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扎哈罗娃说，俄方完全理解美国和北约在世界上挑起的紧张局势。他知俄罗斯的回应方式有两个要点，分别是绝对克制，同时展示能力防止局势升级，以及就稳定和安全谈判提出具建设性的建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就表示，北约破坏了和俄罗斯的对话机制，形容俄罗斯现时和北约的关系令人沮丧。意大利总工会和意大利劳工联盟共同组织全意公共服务系统在当地星期四举行8小时罢工，并在罗马和米兰等城市举行5场示威活动，抗议政府在税收、养老金、教育、医疗和产业政策等方面预算支出存在问题。罢工涉及除了医疗、邮政和教育之外的各类公共服务行业，时段集中在上午和晚上，各地公共交通、铁路以及渡轮部分班次停运或服务受阻。工会代表将于下星期一同政府讨论养老金改革的问题。回来本港，一名男子昨天在湾仔被合法羁押时死亡。 事发在昨日上午大约7点，警方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在洛克道一间酒店作出滋扰行为，以及在卢亚道和洛克道交界用手毁坏两架行驶中的的士，当时身上怀疑有强烈酒气。他被一名男途人用手制服，期间情绪激动并激烈挣扎，之后警员到场将他制服，并且召唤救护车。那名男子半清醒，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直到昨日朝早的8点半，直到昨日朝早的大约8点不治。警方在死者身上搜获怀疑吸毒工具，稍后将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显著转凉。晚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早上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17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一名本地货机机组人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怀疑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他曾经落街买嘢，所住的油麻地长兴大厦住客要强制检测。有專科醫生指這個機組人員免檢疫直接進入社區，不排除有社區傳播風險，一陣聽聽醫生的分析。 公立醫院醫護人手流失率持續上升，醫管局昨天就宣布一些的新挽留人手的措施，其中一項值得留意的就是為合資格的員工提供首期低息貸款。不過有醫生團體就認為貸款計劃未能夠有效回應前線員工的需求，一陣間會講下詳情。 做緊翻新工程嘅銅鑼灣世貿中心前日發生3級火警，有消防顧問話，雖然法例冇阻止商廈因為工程而短暫。